撒母耳记上第五章，赔了赦特人，劫走了天主的约柜，从厄本厄泽尔运到阿士多德，把天主的约柜抬到达贡庙内，放在达贡近旁。第二天清早，阿士多德人起来，见达贡倾倒了，在上主的约柜面前匍匐在地，他们把达贡竖起安置在原处。但第二天清早，人们起来见达贡又倾倒了，仍在上主的约柜面前匍匐在地，达贡的头和双手都断在门箭上，只留下了他的余身。因此达贡的司祭和进达贡庙的人都不敢踏阿士多德的庙的门箭，直到今天，上主的手重重地压制了阿士多德人，威吓他们，使阿士多德和附近的人都生了毒疮。阿士多德人一见这样，就说：“别让以色列天主的约柜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压制了我们的神达贡。”遂打发人召集了约培舍特人所有的酋长，来到他们那里，向他们说：“对以色列天主的约柜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他们就回答说：“把以色列天主的约柜送到加特去。”他们遂把以色列天主的约柜送到加特去。他们把约柜送去以后，上主的手又压制那座城，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恐慌，因为上主打击了城中的人，无论老幼都患了毒疮。于是加特人又把天主的约柜送到厄科隆，天主的约柜移到了厄科隆，厄科隆人就喊说：“人把以色列天主的约柜送到我们这里，是为杀害我们和我们的百姓。”遂立刻派人召集培勒舍特所有的酋长来，向他们说：“你们把以色列天主的约柜送走，送回原处，免得杀害我们和我们的百姓，因为全城的人死得太多了，天主的手重重地压制了那地方，凡没有死的人都患了毒疮。”因此城中哀嚎之声上达于天。